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时光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康熙皇帝第6次巡视江南，自带了张廷玉，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。按照胤禛的意思，想请皇帝将张廷玉也留下，但康熙却说，北京的人不少了，4阿哥8阿哥他们不都是帮手吗？实在忙不过来，老三也可以做些差事。有些事你做不了主，还要请旨，朕身边没有个草诏的还成吗？太子听了无话。皇帝一离京，无论太子阿哥都觉得心头轻松，一是不必每日去畅春园请安了，二是少听了皇帝多少传不完的祖宗家法，唠叨不完的政务批评。但胤禛却觉得太子复位之后越来越难伺候了，原先是疲软的一滩烂泥似的，事事没有决断，如今则又变得刚愎自用，一言不纳。8阿哥等人的调陈无论对与错，见一本驳一本，自不必说了，就是雍王府上的本章也尝试横三竖四的挑眼儿。马齐的话更是听不进去，有一回为选官的事，一言不合竟罚马齐在玉庆宫前当众跪了1个时辰。位极人臣的宰相如此受辱，还是开国第一枣。马齐自知是因保荐东宫的事邪嫌报复，又气又悔又怕又无可奈何呀，便索性告病了。王善谏劝胤禛要有包容天下之量，对这师傅胤禛还有几分忌惮，面情上答应了好，下来还是依旧。不多日子，王善背痈发作，勉强跟着又办了几日事，实在维持不下来了，只好请旨西山养病。胤禛为赈济苏北灾民的事儿在玉庆宫挨了碰，气羞羞地回到雍和宫，在丰婉亭一坐， 皱眉咬牙，连连叹息：哎，这么着下来还了得吗？他是主子，将来有一日做了朝廷，也这么办事吗？凡是没保过他的都整，他整得过来吗？吴思道只穿了一件实地纱月白褂子，养在竹椅上，只是摇着芭蕉扇出神。半晌，他扑身一笑：四爷，又碰钉子了。胤禛脱了外头袍褂，将一根玄色汗巾子仔细束在腰间，绛色斧绸长袍越衬得脸色苍白，冷笑着：就因为江苏巡抚林峰保过八个，赈济粮就减了一半，官儿有错，与百姓何干？怎么这样气量狭小？吴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沫：我早说过，太子爷要立威，八爷惹不起，装病躲开了，别人离他远远的，您凑着往跟前去，他不拿您做法，拿谁做法呀？其实林峰这折子挨碰，倒不全为保八爷，不合适你没跟太子商量，就奏报了承德，碰的是林峰，颜色是给你看的。胤禛阴郁地说：我是亲王，并没有旨意拨我的职奏之权，本来我想救灾如救火，先斩后奏，从山东调粮苏北，多此一举请示，倒落个沽名钓誉的名声。他忌讳的就是亲王这两个字，你看他带十三爷就不这样。胤禛哼了一声：哼，不在正经事上下功夫，弄这些小伎俩有什么用啊？两个人在说话，便见坎儿带着胤祥摇摇摆摆进来，远远的就说：风清树茂，好纳凉去处啊，四哥会享福啊。胤禛一边让座一边笑着：哎，北京地面斜呀，说曹操曹操就到啊。胤祥一撩衣摆坐了，笑着：哈哈，你们背后一人，非君子啊。吴思道便将胤禛挨碰的事说了：哼，谁让四哥前后巴结他来着啊？你不理他，不办事，他敢白把你叫去训斥一顿吗？像我整日闲逛，六部里拉着那些小官磨纸牌斗蛐蛐，倒得彩他了。胤祥点了点头：这一层我也想到了，我答应了他。因见吴思道直摇头，胤祥笑道：举大事不拘小节，吴先生居然也操妇人之仁吗？吴思道咯咯冷笑：二位龙子凤孙，想到哪里去了？办这差事有三大忌，所以万万不可呀。因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发愣，吴思道又说：这第一忌，这事儿伤天和呀，损阴质，合不着二位爷光明正大的心性，也不合皇子身份。这第二忌，人死如灯灭，郑春华活着才是把柄，死无对证还谈什么把柄二字啊？这一条四爷八爷利益一致啊。这第三计嘛，太子若无皇位之分，何必待他作恶呢？他若皇位有分，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。有八玉，原来却在斗蛐蛐。 胤禛见胤禛全神贯注的模样，又是好笑又是好气，一声不言语，站在后头听太子说： 嘿，哎嘿，这个个头太小了，恐怕要败呀。 言犹未毕，一个太监一蹿老高，惊喜地叫道： 我的铁仓被赢了。 忙什么忙什么， 另一个太监满头是汗： 我的虎头大将军没出马呢。 胤禛在旁笑着： 哎呀，这是头一轮，还有四番恶战，谁赢了20两粒银就是谁的。 说着回身拿扇子，见胤禛站在一旁，便笑道： 哎呀，老四，你几时来的？ 十几个太监见是胤禛来了，便都讪讪退到了一边，捧着瓦罐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有点怕这个王爷。 啊，我来了一会子了。 胤禛给胤禛请了安，坐了栏杆旁的石墩上，转脸对太监们说： 没事，做什么不好，跑到太子爷这里斗蛐蛐， 这都是些什么规矩？哎，万岁爷这会子要在北京，你们敢吗？胤禛大为扫兴，摆手叫太监们退到一旁，端了一杯凉茶喝了一口。 你有什么事儿啊？ 胤禛便捡着小事先说： 田文静在淮阴县试行摊丁入亩，他上了条陈，说这法子好，请朝廷允准在全府试行。我看也有点意思，写了个节略递到了玉庆宫，不知道太子爷看了没有。 哎呀，我当有什么大事儿呢？ 胤禛不好的啊， 田文静这人我见过两面，好大喜功，势能傲上，存心刻薄，最没意思的一个了。 上次引荐他递条陈，要近身与百姓一样，按田纳赋，查查前明制度，祖宗家法，哪有这么不近情理的？就这，安徽还报了他个拙意，要升他道台，还不知他在下头做了多少手脚呢。这些府县小官，今儿一个折子，明儿一个条陈，只管往这里塞，你去查吧，保准都是酷吏。一个小小的淮阴，一年多收20000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不是假的，也是敲骨吸髓弄来的。这种人，我就偏不叫他如意。 两个人越说越远，心思怎么也对不上。胤禛听着胤禛对田文静的考语，句句都是在说他自己，没有想到因为向康熙直报了一件事儿，就冒犯的太子如此嫉妒猜疑。想一想，再谈下去只是徒自取辱啊。见说的口干舌燥的胤禛取茶水喝，便起身来平静地说： 太子爷，看来倒是我多事了，要没别的事，我还要去户部，改日再来领训。 说罢一个长揖，径自扬长而去。走了老远，隐隐的听胤禛大声说道： 取我的紫金钵，接着斗，哼，扫兴。 此刻胤祥却在畅春园西北角新者库换衣局寻郑春华。这新者库是专一管教犯过太监宫女的地方，并不同于前明的冷宫。清朝开国，顺治朝皇后被废，是幽居在寿安宫后的小院落里，也还有个名号叫静妃。康熙朝也有几个低等妃嫔被处，发落在真顺门内荒殿之内，除了不当差不成御之外，也没有和奴婢一处做粗活的力。郑春华是因为出了那么丑的事， 居然 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嗯，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这文宝生去着印象，揣猜他的来意。印象吃着茶，架着二郎腿，轻轻挥着扇子，却不急着说郑春华的事。你父亲也来了，接他来时你原说叫他进府办差，我看了看他身子骨怕是不行啊，一行动就咳嗽，60多的人了，该歇的人了。文宝生叹了口气，低下头。十三爷圣明，这实在是没法。我们家原有两晌地，一半叫黄河涮了，另一半养命田，指着划到刘老太爷的名下。原想少缴几颗黄粮，谁知道老太爷一过世，这大少爷不认这个账，就黑了这田。他来北京也是不得已儿，好歹爷赏他一口饭，您老这阴德积得就大了。说着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在这里当差，爷也知道是个冷衙门，冷得要结冰，一个月满打满算2000的月例，女人娃子都养不过来。 你胡想些什么呢？连个奴才都养不起，我还当什么贝勒？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，你看行吗？ 是，谢十三爷。 月历10两，和贾平一样。 奴才给爷磕头了。 粪车胡同外头那处四合院赏给你了。 啊，十三爷，你。奴才一家子变牛变马。 郑春华在哪里呀？我想见见他。话题陡的转到这里，正感激涕零的文宝生不禁一愣，抬起头来，印象嘻嘻的笑着。嘿嘿，怎么不行啊？你起来说话。 爷说哪里话呢？别人不行，爷有什么说的？ 文宝生起身来。 奴才是奇怪，这半个月 九爷、十四爷都来过，都叫奴才关照正主，爷又要见他，莫不成正主又要回宫了？ 印祥没理会他的问话。这不是你的事儿，你带我进去，你就在这等，我出来还有话呢。啊，说罢便站起身来。文宝生带着印祥横穿满院子晾晒的衣服杆子，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，朝里看了看，并没见郑春华，便问道：郑氏呢？几个正在折叠衣服的宫女回答说： 刚才您说叫准备玉庆宫太子爷的过冬衣服幔帐，您前脚走，他说身子不爽，回房里去了。 因瞧见文宝生身后还有个陌生的翩翩公子，几个宫女耳语了几句，突然你推我搡，叽叽咯咯笑个不住。印祥无声一笑，跟着文宝生到最北头一间房前，门虚掩着，文宝生一推门，见郑春华正用调羹搅着一杯茶。 哎，他们说你病了，我想着别是染了石疾了，看来倒不相干的。十三爷看你来了。 说着便进来，忙着又斟茶给印祥，自己搭讪着退了出去。郑春华见印祥怔怔地站着，半晌才醒过神来，多了一把条凳过来。 十三爷将就着坐吧，这里就这个样。 说着又蹲了个万福。印祥默然坐了，上下打量郑春华。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，康熙皇帝几十个嫔御，二十几个儿子，除了结宴远远扫一眼，平日并不来往，所以如不介绍，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就互相识的。此时对面相堵，印祥觉得郑春华容貌并不十分出众，也许是因为不施脂粉铅华的缘故，脸色异常苍白，眼角还有几微难以觉察的鱼尾纹，只微蹙的眉头淡染春山，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，想来他笑的时候一定异常的妩媚温柔。一个地势贫玉风尘堕落到这个地里，印祥不禁叹了口气，缓缓说道：太子爷复位了，你知道吗？郑春华给他沈亮的有点不好意思，待印祥开口说话，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，站在下头一躬身，轻声说： 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说的，爷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外头反了也一点消息听不见的。 印祥点点头，太子爷还惦记着你呢，叫我来看看你需用什么东西。郑春华一下子抬起头来，刹那间印祥觉得他艳丽异常，像一整块汉白玉雕出来的侍女，只是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。郑春华身上一颤，又低下了头，喃喃地说： 真的，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？我什么也不需用，什么都不缺了。 太子爷说了。 印祥按着想好的思路沉吟道： 太子说叫您好生保重，地狱不难熬，不知升天之乐。 他端起茶杯往嘴边送，却又放下。 你得挺下去，总有出头的一天。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？是什么病啊？ 说到这儿又端茶要喝，却见郑春华哆嗦了一下，惊呼： 十三爷，别喝。 印祥诧异的看了看郑春华，怎么了？ 你像是受了惊了。郑春华没吱声，过来给印祥换了换杯子。印祥才知道自己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。啊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你就白日见鬼似的，你……他突然打住了，惊恐地张着嘴，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涌上来。因厉声说：“你要自裁吗？这茶中有毒。”郑春华双膝一软跪下，手捂着眼，任泪水从指缝里往外淌着，颤声说道：“ 是，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，多余来这世间，多余遇见他。当初不死，也为怕他说不明白，是我勾引的他。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。” 你印祥听着他凄厉的气诉，觉得毛骨悚然，大热天竟然浑身打了个冷战，惊得跳起身来：“你不可这样，听着，你得活下去，我要你活下去，我要救出你去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，我命你活下去，我是拼命十三郎。”他慌乱地说着，简直语无伦次了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想到这样劝完全无效，便放缓了口气：“太子东宫位子虽然又复了，并不稳当，等你看着他登基，再死不迟。”郑春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浑身剧烈的颤抖着，抽搐着，几乎要瘫倒在地。印祥也在怕他问话，那真是不好对答，便起身出来。早见文宝生已经候在议事堂前树下，见印祥脸色煞白的出来，便问道：“说完话了？爷脸色这么难看，敢怕是中暑了？”印祥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枣花黄芩茶，许久才按耐住突突乱跳的心，拍拍文宝生的肩头：“你坐下，听我说。”文宝生见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包药，愣住了：“爷，你要用药？”印祥把药递给文宝生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你拿着，听爷吩咐，我想救郑春华出去，你看可行不可行？”“ 好天爷，那爷不是要奴才的吃饭家伙吗？” 印祥指着那包药，咬着牙说：“此药名叫归去来兮散，服下去十二个时辰，和死人一样，你抱他们抱病而亡。这热天必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厂，那头的事由我来安排，天衣无缝，你怕什么？”“ 十三爷。”“ 安完之后，5000两银子50顷地，够你消受一生的。”文宝生收起药包：“ 我不是不遵命，是叫爷吓懵了，这到底为什么呀？”“ 你不过遵天意行事罢了，我知道与你毫无益处。”说吧，印祥摆着方步以礼言花径而去。印四在宫中耳报神极多，四阿哥和太子水亭举语的事两个时辰后便传入了连亲王府。按印堂的想法，当今时局，印真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，和太子翻脸必定要靠拢八阿哥。几次密议都想让十四阿哥以他的特殊身份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，但印四却要等着瞧瞧。他自己胸有成算，自己就是因为势力太大招了圣祭了，多一个胤禛少一个胤禛无关紧要，再去联络更引起太子和皇帝的疑忌，不划算。从心里说，胤禛是年长亲王， 冷峻高傲，也实在难以拢在自己的袖中，因此抱定了做壁上观的宗旨，要看太子党窝里炮自相残杀。但等了两个月，并没见太子和胤禛生分的迹象。胤禛调芜湖70万担糙米赈济了山东灾民，田文静也升了江西道，是直接请旨办理的，太子也没有出头为难。胤仍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、门人丁浩、阿龙布、雅琪，有的做将军，有的做布政使，也是奏一本准一本，各干各的，竟是互不亲热。眼见八月节令又将来到了，胤禛、胤祥兄弟两个一直泡在户部，除每日进内见太子请安即出，也不见有什么作为，胤祀便觉得纳闷，修表上报承德和余庆功，说已经病愈了，要回刑部任事，并举荐14阿哥、13阿哥共同主持兵部，整饬军务，以备西市急用。过了6-7天，玉庆宫传来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，懒奏甚慰，久病初愈，亦当节劳。13阿哥左胤禛、李护行二部事繁任重，如可协办为妥，不宜再令胤祥、李办兵部，着由14阿哥胤禧前往整饬可以。朕即将南巡，凡百细物汝等请示太子施行，军国重物可急报朕行在后旨处置。接了这旨意，胤祀立刻就着人请了胤禧来府商议。胤禧也是刚刚接旨，还穿着片金原石青金龙朝褂，金龙二层朝冠上嵌着宝石东珠微微颤动，他什么地方都像胤祥，只这一条却似他的同母胞兄胤禛，爱修饰。一见胤祀，他便笑道：皇上旨意，玉庆宫已经派人宣过了，可谓耀言不凡呐。他老人家勤趋已倦，大事不放手，小事是扔给我们了。我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呢，兵部出事该怎么办呢？胤祀穿着古铜色斧绸长袍，把玩着手中的香妃竹扇，几个月不出门了，在府里读书打拳，坐养的十分好气色，越显得倜傥风流，儒雅端庄了。沉吟良久，他说：兵部四司有四句口号，你知道不？无选司，无选无选，多恩多怨；直方司，直方直方，最穷最忙；车驾司，车驾车驾，不上不下；武库司，武库武库，又闲又富。其实啊，车驾司没什么整头，要紧的是抓牢武选司，清理武库，给直方司做事的吏员一点甜头，你就在兵部站住了脚了。我每见外头进京来的巡抚，都要问当地骑营军纪，这里边的学问不比文官少，冒领军饷的不必说了，那是人人都有的。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，比如把窃案说成盗案，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，冒之国弊，戮杀良民，这一种你不要手软，要严办他几个。练兵得好的叫直方司秉公查清，奖升几个，你的差事就办成了。胤禧没想到胤祀对军务上的事竟也如此熟悉，不禁一愣：哎呀， 我真的没料到啊，军政你也这么忍熟啊，叫我这带兵秋八阿哥汗颜自愧呀、 啊。没事读些书，学问里头出治世之才。印四也不自谦，稳稳重重地说，四哥每天读书读到二更，四更就起身了，仍是读书，所以你看他办差事事都有章法，他天性刻薄，这一条不可学，其余长处也不可泯灭呀、啊。正说着呢，便见印额印堂一前一后进来，印额进门便嚷嚷，哎呀，八哥一本上奏，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了，这个彩头准保高兴的你几夜睡不着啊。哎，我说你得请客啊。哎，九哥十哥，印皮笑着起身，因熟不拘礼，拱手作揖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白云观演盗士兵，我兵部能管得了你的事吗？印堂笑道，哎，我们没差事，读书呢，又吃了些，只好练一点吐纳功夫，落个好身子骨，拿什么和你比呀、啊？我看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令，你也未必能独掌兵权呐。几个兄弟略一打混取笑，便又转入了正题。印提扇子拍着手心儿，八哥方才说的是啊，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些，有八哥这番提醒，我这心里更有数了。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啊？杀人是不二法门，他和岳宗齐在川西剿匪，斩首级8000，我就不信都是土匪。细查一下，像这样的我要请旨正法他几个。印四一笑，兄弟你错了，你搞年羹尧是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呀、啊，一点好处也没有，派个人到他行营里钳制住就行了。万岁爷最怕的就是我们闹家务，乱了朝局，我们的体贴圣意，所以你不能动这些人，倒是我们自己门下有在下头枉纵不法的，要从严处置，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，不要学太子小家子气，只顾收拾政敌，切实办好差事，秉公行法，我们都跟着你体面。印堂笑道，嘿，我也有点不放心你啊，老十三是任性顺毛撸，你和他一个样，还多了个心狠手辣，这样可怎么好啊。印提见印额也要劝，便笑道，哎呀，是了是了是了，大萝卜还用屎浇啊，我听你们的，在兵部死心塌地的替皇上办差。印堂摇着扇子，太子如今真是换了个人啊，越来越不成话了。我府里小堂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，老十三去换衣局，没有两天郑春华呼了巴就死了，说是脚长沙，还不定是毒死的，是自杀的呢。时而乱之，终而弃之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出了新招，就刑部案卷细查了，拟出147名贪贿官员的名单，拿到玉庆宫，太子涂的横一道竖一道，有添有减。小太监赵驴悄悄跟我说，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，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门人。说着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看得出内心极为不平静，额头的青筋都涨起老高。印四冷笑，哼，叫他使劲抓，我看阿玛是在容让他，所以奏一本准一本，到作孽作满，